呢、這個經濟係喺金融海嘯底下都冇事，而全世界都就出咗事嘅狀況底下，咁佢經歷咗呢一個咁嘅狀況，咪覺得自己需要亮劍， 自我膨脹咗， 自我膨 脹。所以我這個呢個咧講貿易戰咧，我幾樣嘢中嘅。我第一就話如果美國佬是打暈全世界，由墨西哥、加拿大到成個歐盟，再做中國咧，你係失策嘅。中完啦，係咪？第二就係話，喂，你唔韜光養晦出事。 咁啊，我覺得呢個咧，習近平要喺而家北戴河會議咧， 就係俾人哋啲元老啊， 係啦，即係嗰班 鞠躬謝罪嘅 嗰班叫黨股東交代啦。 唔係，當然呢個唔關我哋事。OK， 你自己即係上頭，係嘛？你自己趾高氣揚。喺度即係托大，簡單啲講就係、是、今日第四嘅，係、嘛？而後期咧，老國即係美國佬咧都係聰明嘅，即係寧願拉歐盟，係嘛？你又同佢拉，即係其實鬥拉盟友啫，即係好似嗰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咁，大家搞你又搞安湯，我又搞 alliance 先嘛，係嘛？中㗎啦已經，OK， 即係我唔敢講，因為我見到我最近。得閒睇下啲評論啦，就話小弟又唔識經濟啊啲。第一，我 first degree 咧，雖然我嗰陣時候搞學生會咧，就係、是、國際經濟入政治嘅。我最近喺呢個香檳分校咧，即係本來我唔係講文，我唔想講啲嘢嘅。我讀過 macroeconomics， 我都係攞 A 加嘅大佬屌。 香檳分校畫出嚟嗰間嚟嘅 ，graduate level 噶。 我純粹講下啫，都係。 佢好似唔係香檳分校。佢好似係 Chicago， 因為佢分咗三間嘅 ，OK， 佢同我唔同嘅。 哦 ，OK， 嚇，我 take 個 course 啫，即係 graduate level 嘅 non-accounting 嘅credits 啫。咁所以我其實我係最 update 嘅，即係對啲即係經濟理論啊，同埋即係現時嗰啲狀況。不過唔緊要啦，你中意講話我唔識唔識，你信唔明得就信唔明得 ，OK。不過我就一早已經戴定頭盔，我就話我從美國人嘅角度去思考同分析呢個問題，究竟你想搞緊乜嘢？我就唔明啦，咁样嘅啫。 好啦，咁 我唔系想台中共啦。 如果有唔系，我哋都讲下啲经济啦，讲啲经济数据啦。嗱 ，update 下大家。咁啊，七月嘅时候咧，咁其实中国咧，即系嗰个出口数据咧，其实似乎几亮丽。咁啊，就话啦，即系七月咧，原来咧个出口按年系增长6%。咁啊，而市场佢本身预期系5.6%，喂，优于预期啊，系咪？ 因为点解咧？第一。嗰、那個貿易戰開頭都係一個吹水嘅階段嘅、第二個 effect 咧唔會喺個 short run 裏面，咩叫 short run 咧？喺經濟學上咧係所謂嘅一年之內嘅， 未滯後。 同埋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發揮最出咗口佢啦、未訂貨，本來都唔需要擺喺個倉嗰度嘅，都拎咗個倉先啦。 嗱，呢、這個就係情況啦。點解嗰個出口突然 兩邊都 係 啊？ 唔係點解個出口突然間咁勁咧？其實就係大家有個關稅預期。喂，既然下個月就嚟咗咯，咁我而家係咪要買定啲嘢先啊？ 因為你有 uncertain 係啦， 即使你話我嘅估計就係最後會講點數，呢個我第三個 hypothesis。唔會搞好耐嘅啫，即係最多都係頂到半年9個月咧，一定係塵埃落定，大家互相讓步，因為生意佬嚟一個係，係咪一個要大家都睇住自己嘅荷包就係、是。啲選民 咁呢個咁，但係即係最樂觀當然咁樣睇啦。嗱，咁變咗就係如果個數據了解就係咁，但係我哋要睇嘅就係比較全面呢個數據。咁全面呢個數據咧，除咗睇呢一個叫做七月嗰個數據之外咧，七月嗰個亦都同大家講就係、是、喂，就算係中國咧，都唔應該攞呢個數據而覺得自己好樂觀，因為咧嗰個純粹係避難啊。避難之前，我係咪要囤積啲貨先啦？係咪？ 咪正如你好多時係第四季咧，即係如果比較嚟講，呢啲嘅出口咧都係會多嘅。 係， 因為點解咧？無論美國又好，中國又好咧，佢嘅節數咧 ，accounting period 咧，都係12月嘅。 其實我哋應該睇嘅咧就係 所以咧，最後尾嗰季同第一季咧係有差距嘅。因為點解要趕埋尾做靚盤數啊嘛？唔係造假啊，而係確實係需要咁樣，即係焗埋佢啊咁樣。 正路咧，其實如果你要睇之後嗰個市場反應係如何咧，就要睇 PMI 個數據啦。 好啊，出嚟呢幅圖。 係啊，睇呢幅圖啦。

即系所以， 我哋经常犯呢个错误。 所以点解游青园咁多人听咧？就系因为咁样啊！嗰阵时讲过嘅呢 个。咁啊叻仔，如果系咁样， 不嬲都话啦。 你 market oriented 啊嘛，你知道市场喜欢乜嘢嘅时候，佢讲咩咯？ 日日都系讲差唔多嘅嘢噶。如果你留意佢嘅话， 咁咪系咁喺度吹捧个曾俊华嘛，话曾俊华掂啊，赢啊咁。 咁个问题就系在于大家都好清楚一样嘢啊嘛，系买个希望啊嘛。咁你听佢不断咁样 sell 希望俾你，咁你觉得开心 嘅 咁咪得咯？ 希望嘅論述是重要的，咁 但你就打少兩句啦。 你唔可以喺短時間裏面係即係蒙蔽啲人嘅眼睛，走向一個盲目嘅方向。但係 in the end， at the end of the day， 原來你嗰啲嘢全部都係即係選擇性嘅篩選，你自己喜歡聽嘅角色同即係嗰啲論點㗎。咁係會出事㗎，對問題嘅分析，即係證明你唔夠冷靜嘅大哥。 哇！真係好啦，喂，都 好啊，超時好緊要，大佬， 應該四節嘅今日。唉，好啦，係咁先啦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 Peanut.com。